2016年世界移动版射击锦标赛，我国代表队26号载誉而归。徐光分别获得青年级男子个人10米移动版混合射击项目冠军和10米移动版射击项目亚军，获得了金牌和银牌。朴明云在成人级男子个人10米移动版射击项目和10米移动版混合射击项目中分别获得了银牌，还获得了50米移动版混合射击项目铜牌。另外，我国队获得了成人级男团10米移动版混合射击项目的铜牌。